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节目又翻嚟，今日我哋讲一集感情，叫拖泥带水。咁啊，话说咧就回应翻，即系点讲？我哋今日有一集拖泥带水啊，唔记得讲啊，笋哥都喺度，阿笋哥会俾下意见噶。咁点解我哋讲一集拖泥带水咧？话说咧有几个网友咧讲啲感情问题，咁我读一第一个先啦吓。咁咧阿穷小子就话：我同女友已经一齐咗一年多，我觉得一直相处下来都几好，最多系为啲小事嗌交。今个月佢要考试，咁女友前一个月就同我约定话两个月之后考完试先再联络，咁我唯有答应啦。点知上礼拜佢就问我系唔系已经淡咗，佢话已经谂清楚，我性格大男人，佢自己性格就固执，咁落去大家都辛苦，与其辛苦就不如趁爱未变成恨嘅时候分开，对大家都好。站在我的立场，我承认我有时是大男人性格发作会很专制，但是我只是在乎他才会这样。考完试这段期间我一直很挂住他，支持他，一起了一年多，我已经不可以轻易抽身离去。他跟我讲那一刻我几乎崩溃，我不想分开应该如何。嗱，这个穷小子啊，还有。咁咧，另外咧就係、是、一個青狗小姐，青狗小姐陣間先答你啊。青狗小姐就話英國嘅醫療制度差，佢下巴生幾粒嘢腫咗。咁咧佢睇醫生，醫生就話去急症室，醫生就不如你翻去揾個家庭醫生先。我阿媽當年都係咁，我話俾你聽，喺英國生仔或者喺啲英國係啊，英國有助產士，你知唔知咩叫助產士啊？即係嗰個助產士咧，就喺你個社區裏面嘅，譬如你住屯門區，呢、這個咩梁景樓咁啊，個助產士就喺梁景樓嗰度。你生仔唔去醫院生，佢幫你接唔掂先去醫院生，死撚咗啦！屌你，我話俾你聽，英國醫療制度停留喺70年代，唔係我阿媽都唔使回流啊！屌你，好撚得人驚啊！英國醫療制度，你夠姜你去英國住啊！屌你，咁咧另外咧，阿卡拉就講啊。阿卡拉就话：狗护士你好，问我个失眠状况有冇好啲？咁咧尽量瞓多啲，身体咧就会好啲噶。阿卡拉女仔嚟噶，话多谢你啊，唔知正唔正？佢就话香港咧，即系想买啲 Jazz 嘅 CD， 以前 HMV 都有啲嘅，而家就净系买空气。佢话就算同 HMV 订咧，都未必有货。咁咧经呢个亚马逊有 order， 但系运费好贵。我想同你讲，香港咪话听 Jazz 啊！识咩叫 Jazz 嘅人啊，都少之又少啊！张学友唱两句嗰啲嘢，屌你老尾得系咪又咪又？ 喂，继续讲，继续讲。 唱两句嗰啲嘢，屌你老尾都唔知乜撚嘢嚟，又话叫唱 Jazz。香港根本都冇人识听 Jazz， 你去买 Jazz 唱点嘥撚气啦！我介绍你一笪地方啦，信和楼下有一间铺头专卖音乐嘅，阿长毛。嗰、那個叫做金屬狂人，你去嗰度揾下睇有冇啲 Jazz 唱碟啦。冇嘅話，淨係得一個途徑就係、是、上網買。香港音樂，我話俾你聽，識聽嘅人少之又少，識玩嘅人幾乎近乎負一百。你同佢講 Jazz 嘥撚氣，俾中指你，屌你老尾，你真係嘥鳩氣，你上網買得㗎啦你都唔使諗第二啲方案話我哋去邊度揾邊度揾咁，冇啊唔使揾啊你，屌你老尾。咁咧，另外有一單嘢咧就係、是、出翻嚟先。咁咧A N O H E R 點解啊 ？An Ada 窮小子啊！啊咁咧就 窮小子啊？點解？ 系啦 ，and other 穷小姐，咁想问一个问题，佢话：请问狗护士郭大大，我有男女问题想请教。我和女朋友一齐，嗰一阵虽然好开心，但是他就成日话我哋一齐唔到，因为有好多障碍，例如钱啦，佢家人反对我啦，我唔够安全感等等。咁快，所以咧，我虽然好唔开心，但我都打定输数去接受呢件事。我个人有时都好女人型。虽然一齐唔到，我唔系太想同佢再有任何联系，因为咁好影响我嘅生活，因为好情不自禁嘅话。但麻烦就嚟啦，佢话条女咧就成日想 keep 住我，话咧可以把我哋两个人嘅关系咧由情侣啊变成兄妹兄弟咁，又要锡大家，又要 keep 住联络见面。我谂尤其系佢闷嗰阵咧，就想搵佢嚟过啲即系。 性生活， 我谂其实在佢满嗰阵，但我真系想重新过翻啲无伴不羁的生活，又威胁话我唔肯，佢就去死自残。我真系俾佢搞到好烦同神经紧张。 我好紧张佢，我当然唔想佢咁做，我都乜嘢都肯放低，仲想点？九护士同埋郭大大可唔可以指教一下？嗱， 我哋应该回应边个先啊？ 熊小子先啦。 即系第一个啊？ 系啊。 哇，不如预过下一集，我想讲咩？ 讲咩？ 谭自足咯。 咪好啊， 关我哋啲就拖泥带水。 啊嗱，咁咧，阿熊小子就话嗰条女相处咁多年。突然间考试之后就同佢分开，咁我都复一句噶啦，我话俾你听啦，条女根本系有心飞你，点解有心飞你呢？如果啊佢冇心飞你啊，考试就唔会同你搭个咁嘅鸡棚啦。第一，第二样嘢，女人同男人好唔同，男人我唔知道你拍过几多次拖啊，我啊拍拖你做乜揸捻住个袋？ 我惯咗俾人揸住， 我帮你揸啦。 唔系，我拗紧一个好神秘嘅地方。你唔明白啦，袋袋底嘅穴位啊，劲过耳仔啊！嗱，勾完就掂下朋友。 我成日俾人奶啦，又唔见我有啲咩。 你点解成日俾人奶？ 俾钱咪得咯。 唔系你咁，你俾紧钱，你可以叫佢唔好奶袋底，你奶波的都得噶。 我叫佢奶波的噶，佢系都要奶袋底啊！屌你，我几次啲人都系要奶袋底。 咁你咧咁好简单嘅啫、你咧拍死只曱甴，捽落个袋底度，佢望到就唔奶噶。 你唔系踩花生上袋 咩？咁佢又会疯狂咁奶，好难讲。 嗱、咁咧，我话俾大家听，呢啲感情关系啊，系你自己拖泥带水，根本条女又想飞鸠你。是你自己不捨得，这个世界没有哪个或者哪个不得，人家跟你说你就撇撇脱脱，开到口了你还想怎 样？那我要问了、首先第一条女不跟你一起得不得先？ 她现在就说不得吧，她自己熊小子说。 那熊小子有什么原因不得呢？ 喂，她的感情突然间分开了，个人很崩溃，有什么崩溃？你拍多几次拖就不崩溃了。 不是，那所谓崩溃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她感情上面很崩溃。哎呀， 即是 她分手啊。 你内心。 等于现在你老婆走佬，你崩不崩溃啊？ 不是，那她有很多层次的嘛。 不是，我想问一下你老婆走佬，你会有。 我有很多层次就高很多了。我老婆走佬的时候，即是假如她跟我搞离婚、我首先不见一半身家先。我不是崩溃的程度会比她大。即是你原本有100元，你现在剩下50元。 如果我离婚就发达了。哇，我想到笑甩牙，屌你分家都懂笑醒了。哇，离婚就发达了，屌你。 你现在都离得婚了，你为什么不离得婚？ 我老婆不肯啊。 不需要双方同意的。你知不知道单方面呢，只要你现在找个律师单方面send张律师信去，他只要收账。咁样然后再摆三年， 我谂佢斩鸠我，好似宝宝狼。 屌你，咪你咁大个啦，马佬你怕俾人斩？ 我怕，屌你！我惊俾人斩同淋强水啊！屌你！ 使咩啫？你而家出去搵间屋搬开住啊？佢都斩你唔到啦，佢个卵知你喺边度咩？ 啊，好卵危险噶！你翻嚟执嘢嗰阵时啊，淋强水你系冇得卵咩？ 所以讲到尾真系唔敢打， 唔系我唔会崩溃咯，即系起码会开心先。即 是 如果大家同意分手的话， 不是，我意思是说崩溃有分很多程度的，即是譬如说你不崩溃那样，那我又会因为财产损失崩溃啦，那我感情上面又会少了一个寄托，这样是崩溃的其中一部分，即是譬如说你可以这样嘛，你出面生活很不如意，你回到家的时候可能都有人照顾， 是吗？ 即是你没啫， 屌你，你老婆有的咩？ 那就没有，我讲一下有几多个 scenario，即是有些人可以是有的嘛，那你整个精神寄托就在家咯，如果你出面有七条女，你回家都不需要有人照顾的，那你就没有咯，就是这么简单，即是有人有人没有，那这种是一种精神寄托上面在照顾的寄托里面你没有了，你觉得是一种崩溃，所以呢，然后譬如说你家喂，原来你自己唔能识煮饭，你又自己唔会买饭盒嘅，连屋企咧嗰啲电话嗰啲外卖纸啊，摆喺边度你都唔能知道。 你系咪讲紧宝宝龙啊？嗱，你讲嗰啲嘢全部系宝宝龙佢做嗰啲嘢嚟噶，屌你！ 你连你连同基本食物嗰个 collection 你都冇埋嘅时候，喂，大佬呢个系你嘅生命 嘅。嗱，呢啲就系宝宝龙啦，佢有一次问我电饭煲边度揿掣，我屌你个电饭煲声控噶。 唔系，所以就咁讲咯，即系佢声控你去做。 系啊。 嗱，所以咧，咁你个崩溃又会大啲喎。即系两个人咧拍紧拖，其实咧，你大家咧人生嘅交错位会好少啊。有啲咩嘢你同佢会一齐佢冇咗你唔得，你冇咗佢唔得，基本上就好少嘅。你其实有一种即系中间有一种所谓感情上面嘅基本。那个基本就系、是你内心有一种好单向，你觉得你当冇咗佢。突然間好似有一個缺失咁，就好似突然間你本來飲開水，飲下冇樽水飲，你覺得好口乾一樣。係咯。 我想問你拍過幾多次拖啊？ 我拍過，都好多次噶啦。 唔係， 真係有性關係嗰啲拍拖喎、啊。你唔好屌你老母拖下手啊，当系喎。 吓、啊，我哋唔喺咪里边讲呢啲话题。 唔系，屌你老母即系感情啦、啊。我想话俾大家听，同我有性关系拍拖嗰啲，屌你老多过啲脚毛数唔捻晒。我分手多，肯定多过你食无非啊！我话俾大家听，开头哇要生要死，屌你刀仔吉春袋底。我话俾你听，分得几次手嘅时候，都唔谂呢啲嘢啦。好老实讲，阿穷小子。你今時今日你覺得話啊係喎條女冇啊你唔撚得嗱阿筍哥講嗰啲啊真係好哲學性或者係真係好理性去分析，我唔識得咁講，我只係識得用一個嘢講俾你聽，就係、是、話你今時今日你覺得好痛苦，可能你嗰段係初戀或者你嗰段係熱戀，屌你老母大家喺埋一齊一年啫，但大家喺埋一齊一年，你根本上未睇清楚一個人，你只係睇清楚佢表面或者睇清楚肉體。我曾經咧就講咗一番説話，就真係俾人哋阿媽屌老母。话说咧，嗰阵时咧，阿妹咧就话我识咗个男朋友，咁咧我想知佢好唔好人，咁我同阿妹讲，我话得，你即刻同个男朋友同居，佢阿妈真系打电话俾我啊， 哦系咩？ 系啊，你有冇搞捻错？你教我个女同居， 又唔系同你同居点 解？屌你，我就系想咁讲啊！屌你，佢阿妈真系攞把菜刀斩柒你啊！你想知一个人好唔好，你同佢同居就得噶啦。嗱，呢番说话系边个讲嘅咧？阿琪嗰阵时我家姐，咁咧。就話想同個男人結婚，阿琪個家姐嗰陣時廿六七歲啦，咁我同阿琪由細玩到大，真係，咁阿琪個阿媽好開放，佢講咩？佢阿女，你去同個男人同居，屋企你得閒翻嚟，得閒可以唔翻，你大個女噶啦。阿琪個家姐同人哋同居一陣，即刻翻嚟屋企，點解呢？因為你一同居認清咗嗰個人嘅真面目，屌你老母，哇！原來平時咁撚樣，我屌鳩嘅最。难遮掩嘅就系你平时嗰个嘅真面目，好难遮掩嘅，拍拖好易遮掩啫，出到嚟屌你老味，着得型啲，个样挫啲，你可能已经 cover 到啊，同居就 cover 唔到啦，好多嘢都，好多缺点完全遮掩唔到啊，所以阿穷小子，你同个女仔一齐一年多，肯定系热恋嚟噶，就算你同居都系热恋，一年里边肯定系蜜月期，咁人哋蜜月期都觉得你唔捻掂，你咪分手咯，你想个结局搞到几难先，系咪要搞到屌你佢攞埋？第二條仔上到嚟，喂嗱，窮小子，屌你呢個我新仔啊！屌你老尾點點點啊！係咪要鬥斬斬到屌你老尾？ 冇計喎，冇個呢件事係唔會發生嘅。 啊， 我舉個例啊，如果你去幫襯一間雲吞麵鋪，佢單方面唔做你生意， 啊， 其實你都冇得食噶啦，已經。 唔係，佢諗住欺翻人。 冇辦法噶，屌人哋都唔提供呢個產品俾你啦。 唔係有啲人會心軟噶嘛。 即係嗱、啊，好好嗱、啊，如果你講話會心軟嘅話咧，咁咩係心軟啊？ 一陣咯。 系咯，咁即系其实，但系点解佢会心软咧？ 一阵咯。 咩叫一阵咧？ 即系你嗰一刻打动到佢咯。 哦，咁如果其实佢本身已经拣咗同你系冇感情嘅话，佢、啊、都系同你维持一阵。 系咯，所以我想同你讲。 咁同埋你仲要睇你咩手段，同埋你抌几多资源落去。 系、 啊、 咯。 唔系你又叫自己做穷小姐，睇嚟你都冇货噶啦。 屌你啱啊！ 喂，大佬，你真系正所谓咧，维持一阵啊，一阵唔系唔代表冇意思喎，可能佢靠嗰一阵啤大佢个肚咧。 啤大仲大镬。 诶、欸，佢可能个目标就系咁，等佢大镬之后走咗去，你点知穷小姐系咩人啊？ 唔系佢大镬，唔系话佢条女大镬啊，分分钟佢俾翻件嘢你啊，屌你生捻完，你又含多捻啊！ 好、 哦、难讲 嘅，咁你男仔好呢啲嘢好主动嘅、啊，女仔好被动啊呢样嘢。 唉、哎，你又好难讲啊！屌你而家呢个世界唔系咁睇啊！屌我话俾你听， 你人生啊好多睇法嘅。 即系女仔同男仔好唔同啊，男仔变心，女仔去欺可能欺得到。嗱、啊，真系噶，我试过俾好多女仔欺。开头挨得到噶，嗱我开头细个时候拍拖挨得到噶，大个我狠心啲啊。点解呢？你听我讲一句说话，放生人哋等于放生自己。你放生咗佢，你今日狠心，原因就系你对自己都留一条底线。你拖拖拉拉，你对佢又惨，对自己又惨。 唔系，可唔可以咁样呢？ 啊， 嗱，最折冲啦，即系咧，其实坦白讲，如果做小子，我估佢年轻啊。 啊、 其实迷恋肉体的程度，我估都会好大嘅。咁 啊, 啊， 你头先介绍金钻几多号啊？ 200号啊。 200号。 哇，金钻我话俾你听，嗱、啊，大家要上金钻。 冇，唔好叫所有人去。 啊、 所有人去咗咧，阿穷小子就可能买唔到，即系、 啊、 即系佢可能去到嘅时候轮紧牌，轮到爆晒咁啊，冇得玩。唔系，即系咧，点解咁讲咧？即系你如果迷恋肉体嘅，咁你应该搵啲出色嘅肉体。 啊、 即系好似咁啫嘛，你迷恋公仔面。当你食过呢个好嘅拉面嘅时候，啊、你就唔会迷恋公仔面噶啦嘛，啱唔啱先？即系咧，所有嘢都有层次，亦都有级数啊嘛。 咁你咪當你食嗰啲好嘅，咁、 啊、 你咪唔會放棄啲壞嘅咯。 啱啊！ 或者我諗你可能而家個女朋友唔係壞嘅， 啊， 不過誒、但肯定係有好噶。 啊！ 咁如果你單單從佢係迷戀肉體呢個角度去睇嘅時候，咪試下啲好嘅肉體咯。 啊！ 咩金鑽喺邊度？咩街啊？ 嗰條係咪叫砵蘭街啊？ 砵蘭街啊！ 啊！砵蘭街好似。 砵蘭街啊！其實咧，我嗰日去去咗， 我話俾大家聽下佢打面啊，攞條撚，佢吹吹下簫之後攞條撚打面之後笑，佢拍四仔啊，我幫襯咗幾次啊，屌你！你唔幫襯都對唔住自己啊！ 咁、嗯、啊，所以阿、啊、熊小姐，嗱，你哋要留意啊，你咧要用300蚊咧去考驗。 咩三百？420啊！ 420啊！ 對唔住。啊，唔係加價450啊？ 係咩？ 係啊！ 你用450蚊咧去考驗下你同佢嘅關係。即係你用使完咗450蚊啊，你都覺得即係其實講真，450蚊，如果你係窮嘅就唔輕易使啊。但係咧喺呢個關係裏面咧，如果你考驗到，咦，原來喺經過450蚊之後咧，佢都依然都係好重要嘅。咁、 啊、 你同佢嘅關係唔單止係單純肉體咁簡單啦、 啊。我話俾大家聽啦，阿筍哥，即係我拍拖拍好多，我同好多女人， 大佬 都瞓好多， 冇用噶、啊、九護士。 你聽我講， 我話你聽點解咧？即係好似咁。好似我同我老闆咁樣、 啊， 我老闆成日叫我蝕咗，即係損手爛腳嘅時候、啊，叫我放棄，即係唔好諗咁多噶、啊。喂，大佬，我老闆做生意做幾撚多先啦、 啊？ 做唔同規模，做嘅次數唔同，對嘅對象唔同，佢、啊、修練嘅程度唔同啊嘛。佢而家同我講話，喂，屌你損手爛腳，求撚期啦、 啊！ 我就唔係嗰個程度。 啊，你唔係嗰個、啊、 就用唔到嗰個方法。 啊、 你係嗰個程度，你自然就識嗰個方法。啊 我都係想同大家講，女人我真係見好多。你頭先講嗰啲話點關心你之如此類，我可能係一個好獨立嘅人，牛牛亦都係，我相信你都係。喺我哋三個人嘅內心裏面，永遠都係可以獨來獨往，因為強壯，唔需要依靠任何人喺感情方面。 都唔係我依靠我老闆啫 感情方面啊，喺感情方面，你係一個好獨立嘅人，牛牛係，我亦都係，所以。你問我拍拖有屈邊個唔得，或者邊個女人最好？我想同大家講，我同咁多女人一齊，我覺得個個女人都差唔多，淨係藏技方面有所即係有所即係唔同，或者佢係咪真係即係中意做呢樣嘢多啲，或者唔中意做呢樣嘢多啲？男人好得意嘅，好直接。一個女人你多啲同佢做愛，或者嗰個女人好中意同你做愛，你就覺得佢愛你㗎啦，好直接㗎呢樣嘢。佢唔會話煲煲湯喺度啊！屌你管三管四嗰啲，你覺得佢愛你嘅？呢啲我都唔覺噶，因為我係一個好獨立嘅人。我啲問題我處理唔到，我唔相信你解決到。即係我自己係一個咁嘅個體嚟嘅。阿寶寶龍都係咁噶講噶，佢話你個人好獨立，亦都係好倔強。原因就係、是、我就係因為經歷過太多嘛，有啲問題我解決唔到，我唔信你就得，啱唔啱先？你話錢銀嗰啲，屌你老母，你有幾多錢啫？銀行借都借，即係講真一個銀行碌都碌幾廿萬出嚟啦，屌你靠你，你就死得啦！我唔信你借幾廿萬俾我。即系我系未见过咁嘅女人啊！咁耐都几皮嘢借到俾你，即系几皮嘢我有俾你啦，即系碌卡碌到俾你啦。咁、所以喺感情上边，你话会唔会依赖咗一个人，或者你真系依赖咗一个人放唔低？我话俾你听，你见得多女人，笑一笑啦。你想训练修炼自己多啲咩？去多啲夜场，沟多啲夜总会小姐。 所以我就系个情况就系咁咯，即系佢。你譬如話咧，你要同一個你同一個5歲嘅後生仔咧嘅年青人咧，然後咧你用一個80歲嘅心態話俾佢聽，唔好食咁多嘢啊，個腸胃唔好啊！ 屌你！ 你明唔明啊？即係咧，你對佢嚟講啊， 黐撚線 嘅，係咯？喂，大佬，而家人哋仲係死食爛食狂食嗰段時間啊！ 啱啱 所以咧，點解嗱同後生仔講嘢咧？你必須要咧用450蚊考驗咗自己先啊！你反而考驗咗你嘅愛情係堅貞嘅。 啊， 唔係一般嘅肉 體，愛情係吞精 嘅，係啦，並唔吞精咁簡單嘅。 愛情堅精，屌你！ 唔係，因為咧，其實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好得意嘅，即係咧，除咗當然啦，有物質上嘅，即係包括係你哋食過啲咩嘢啊，去睇過啲咩嘢啊，去過邊度旅行啊，住邊間酒店啊， 我真係唔記得喎呢啲。 喂，唔係，即係 嗰日寶寶龍問我一樣嘢，嗱，我唔知你記唔記得，你幾時幾多號結婚嘅？幾月幾日？ 我記得。 我唔記得嗱呢樣嘢唔係我唔記得啊！有一日咧就我哋要填張方，咁咧阿寶寶龍就問我：喂，我哋幾時結婚㗎？哇！喂，我都唔知喎、啊，我哋幾時結婚㗎？ 咁啊抄结婚证书啦去，屌你份结婚证书收埋喺边又唔捻记得，咁之后啦，我哋对结婚戒指咧，因为买结婚戒指嗰日就好搞笑嘅，我唔知有冇讲过啦，我再讲一次你听，咁咧我哋就去呢、這个Jace 度买结婚戒指嘅，因为 Jace Club 钻石就收埋喺只戒指入边嘅，咁唔会 high 花啊嘛，咁我哋买结婚戒指嗰日咧，咁啊谂住现成啦，买试极都唔啱，那个小姐就问。你哋几时要？我听日咯，佢听日结婚跟我嚟买戒指。我系啊，唔系你想我点啊？佢话喂咁样啊，我哋而家你即刻试啱边只，我打电话去工场，我点都帮你做。咁啊，即刻打去工场。我仲记得咧系朝头早，佢只戒指我系唔知六七点买噶，佢即刻 send 去工场，听朝我去攞啦。我仲俾啊少少 tips 嘅，我记得个小姐唔收啊系。即係個小姐係唔收佢，你哋結婚即係做得，即係我哋都係想為結婚啲人做啲嘢啫。咁你我哋唔收嘅。咁我仲記得結婚嗰日點咧？我話你唔知有冇同事聽到，我同寶寶人都係攞病假去結婚。朝頭早九點鐘去元朗嗰度，屌你老味攞病假，排期仲撚搞笑。咁咧喺一個禮拜前就去嗰、那個元朗嗰個交通廣場咧，對面咪有間嗰啲。咩十字架嗰啲教堂嘅，嗰度有婚姻註冊處噶嘛？咁我問佢邊日冇人？佢嚇你揀邊日啊？我話揀冇人嗰日啊，嗰日空日嚟個，我啱啊，揀嗰日結婚得啦。屌你，全個元朗得我哋一個人結婚，嗰、那個人咧原來結婚咧，你去拍咁多咧，原來結婚好多誓詞要讀噶。嗱，你結婚肯定冇啊，原來有一份有好撚大份嘅。政府出嘅兩頁紙嘅，真係讀曬俾你聽。嗰日嗰個主禮官就讀曬俾我哋聽啦。真係逐條逐條讀嘅，讀完之後咧就抌印啊，之前做得好足嗰啲嘢，就唔好似而家嗰啲屌你三分鐘就走出嚟嗰啲。我又拉住個即係嗰個主禮官幫我哋影相啊。佢話我咁耐都未試過，我話咁你又要試下啦。我話俾你聽，有邊個嚟咧？寶寶龍個阿爸阿媽，咁咧我咧就係得我細佬。冇人嚟啊！屌你老味，几捻搞笑，着恤衫牛仔裤，屌你老味咁啊搞捻条，又冇花，佢咪前边咧结婚咪有扎花嘅，宝宝龙揸捻住影啦，咁啊搞捻条啦，结婚嗰日几时几日又唔捻记得咗，屌你老味系，即系呢啲就系一种，我同宝宝龙笑一笑，我觉得好开心嘅，因为我哋唔记得啊嘛，但系有好多人就系、是、因为唔记得呢啲，就俾另外一半狂屌啊。 哦，咁咪有啲人大家重视嘅地方唔同嘅， 啱， 系咯，即系有啲人佢咩价值咧？价值咧，都系人赋予嘅。 系。 点解钻石贵过黄金？ 少啊嘛。 其实咧，啲人未铲开个地球咧，你都唔知钻石。 你关唔到咁深啊，大哥。 哦，咁开采技术会进步啊嘛。 咁啊系。 以前都唔知道黄金有咁多噶。 咁啊系。 因为而家开到啊嘛。 系。 钻石贵过黄金，仲有一样嘢嘅。因为黄金可以分割，钻石唔可以。 啊，呢个啱啊。 系啊，咁样咁，但系边个话分割得越细嗰啲嘢越值钱嘅啫？ 咁啊系。 即系咧，呢、這个所谓价值嘅嘢咧，其实每个人有定义。 啊。 有一啲嘅定义咧系人哋嚟嘅。 啊。 有啲人会觉得哦，三十寸电视机咧系比十四寸好嘅，呢个同你嘅视力有关系噶嘛？ 我觉得好啊，屌。 咁如果你个唔系啦，呢个四十二寸啦。 好似系， 系咯，即系当你八岁嘅时候，你嘅视力咧可以喺三千尺咧睇到一个屌字嘅时候咧， 哇系啊，屌嗰阵时得啊，而家唔得啊，屌！ 你嘅咩以前睇巴士啊，好捻远 啊，好捻远都睇到几好噶嘛， 而家 问人，梗系几好噶嚟噶，嚟紧嗰架 二七， 唔系而家嚟紧嗰架几好， 你要用几秒去 read 嗰个字， 即 系仲要蒙埋只眼， 仲要系离到先睇到啊，屌你！ 喂，所以你嘅电视机系越大越好噶。即係以前講真，譬如話嗰啲大嗰啲電腦芒係十四寸，十四寸覺得好撚大隻噶啦，屌而家三十寸都唔夠大，咩意思啫？即係價值嘅嘢，隨住唔同嘅時間，你自己身體嘅機能亦都會變化，你同你嘅伴侶咧，大家著重嘅點啊，都會唔同噶。譬如話而家我老婆翻到屋企，一定係好注重我做唔做家務嘅。 哎，係啊，係 嘛？即係你， 因為佢唔做啊嘛。 係啊，咁你譬如話以前唔係㗎，以前可能係佢嘅着重點又唔會喺度。所謂價值咧係有改變。你同你女朋友咧你哋所重視咧都會有一啲價值喺裏面嘅。 啱。 咁你嗰個價值咧，你要留意清楚啦。你同佢價值會喺物質上啦。 肉體上，如果物質上係更容易解決啦。 啱啱， 因為冇錢就冇價值啦嘛。 哎呀，我成日都講噶啦，屌你感情商品嚟喎，屌你。 咁所以佢叫窮小子，我估佢冇錢啦。咁佢咪冇價值咯？ 屌你等嘅鄧公子啫，個撲街有一次係帶我買錶啊，咁我喂。话边个介绍？你系穷邓生介绍得？我屌你李孔，穷邓生啊！屌你，佢孔香港死捻咗400万人啊！屌你，屌你，我未见过人买劳力士好似买支索咁捻样啊！ 咁然后，如果你同佢个关系喺肉体，即系个价值主要喺肉体上面，屌你咪去金钻度试炼下咯。 啊， 钻石系最好试炼嘅一个人嘅质素 啊！你 系金钻啊！ 金钻啊，犀利啊！屌你！ 试完金钻之后咧，仲可以系啦， 仲可以埋龙情，龙情双飞五旧嘅咋？屌你！ 系咩咁大镬噶？ 屌，不过中女啦。 哦，系咩？冇香港自知阿祥冇后生仔噶，冇后生女。 不过屌你讲真一句啊，你又玩女人，即系阿九护士。即系唔认神仙，唔认仙都认专家。我玩女玩咁多啊，最好玩就系中女啊！嗱，靓妹做咩咧？喺度喺面，一系就咁，一系上到嚟疯狂打电话，因为佢大把电话要接，啲客 call 佢或者沟佢嗰啲，唔专心做嘢，唔会上心，因为屌你第一次帮衬冇得跌，你个卵样喺我喺面咁卵样咸咸湿湿。我玩過好多靚妹啊，通常都係屌你喺我喺面收場，我未試過一啲掂嘅，真係中女又唔係啊，上台真係專心做嘢，因為佢希望你有下一次嘛。 賓至如歸啊！ 係啊係啊係啊！ 係 啦、 啊，所以想即係呼應翻上一集啊，即係呢個練啊，做妓女啊， 啊 都希望你做翻頭啊！ 啱啊！ 屌你媽，你搬屋你唔放部翻頭，屌你老母！ 嗰間叫咩公司啫？ 唔撚記得啦！ 屌你講出嚟啊嘛！ 唔係我而家冇喺度，冇資料啊！ 係咩？喂，嗱，另外一個我哋回應，嗱，另外一個網友 An Ada 窮小子，咁咧 點解要抄人個名咧？ 我諗佢唔想出名啩。咁 An Ada 窮小子就話咧，佢條女咧就話即係要分手，因為即係錢銀障礙啊，又話佢冇安全感啊，咁佢咧就想同條女又撇脱啲，即係一次過劃清界線。但係嗰條女咧就麻煩，又話想 keep 住佢啊，又話兩個人嘅關係可以變成兄妹啊，大家即係冇本嘅時候可以出嚟。我話俾你聽啊，阿 An Ada 窮小子呢條女根本就喺度收緊嗰啲兵，你。蠢，你咪信佢咯！你應該同佢講，你係咩？我哋應該變成兄妹咁啊！嗱，我啱啱信一個新嘅宗教叫亂倫兄妹教，咁咧我哋咧一喺埋一齊就一定要屌屎忽窿或者口爆啦！咁如果唔係嘅話，違背咗我宗教原則咁啊！大家唔好喺埋一齊啊！屌你，你都戇撚鳩，你信佢仆直聽佢講，你又瞓直啦！呢啲人對愛情根本自私到不得了，佢希望你唔喺佢身邊都好，佢希望你做咩啊？隨傳隨到。嗱，呢樣嘢係最撚衰嘅。香港有好多僆仔僆妹嘅心態就係咁。我溝條女，我同你分手做咩啊？分咗手之後，我哋大家要朋友，點解啊？你係我 X 之後嘅後備啊！我有咩事可以揾翻你，或者有咩事可以隨傳隨到。 正常嘅呢、這個，其實咧， 唔係呢啲咪貪撚心咯？你對愛情都咁撚貪心嘅，可想而知你個人嘅質素係幾撚不知所謂啊！ 基本上咧，人都是贪心的， 但你不要咁撚肉酸啊嘛，即是你贪得咁撚肉酸，即是好像而家靚妹咁，前排呢我睇嗰條片上 YouTube 睇，嗰條片叫收兵，你有冇睇過啊？ 冇啊。 嗱，佢扮呢個扒手嗰條啊，佢話嗱，娘娘俾少少鎖骨你睇，你咧就屌你咧反應，娘娘就通常取而不取難嘅，你唔做咯，咪揾個第二個咯，兵我以前都做過，屌你老咩，呢啲咪懵撚咯，講真一句，條女即係 keep 住你 ，keep 住你做咩啊 ？keep 住你有時買下嘢咯 ，keep 住你就係、是、啊係、哦，我有時唔得闲，或者我条仔唔得闲，就揾你摄咯。你啊，唔好咁笨柒啦！我话俾你听 ，Anna 大雄小姐，你同佢讲，你出嚟，你照出，你一出到嚟做咩咧？抽水。如果佢喂，你做乜揸我个波啊？吓乜？我哋唔系做炮友咩？屌你，兄妹系咁噶。我睇嗰啲日本片，啲兄妹唔系口爆，屌屎忽，唔系屌屎忽，屌閪。喂，你唔系同我讲呢啲，话出到嚟同我倾偈，咁捻都要倾到我眼鸠，屌你老母啦，倾倾乜捻嘢倾？ 我又会咁睇嘅。即係呢啲咧，所謂咩兵啊呢啲咧，即係收兵啲咩嘢咧？其實咧，阿 An Ada 窮小姐，即係你自己苦心自問，中間你係咪完全零着數？嗱，因為咁樣啊，九護士，我唔相信咧天平咧就一面倒嘅。 啊，咁啊係。 係嘛？即係你嗱，即係你知人講嘢一半一半，你一定係講到人哋最唔好，講到自己最好，係咪先？咁你你覺得？條女，喂，你咁樣描述，即係話條女收兵又貪心肉酸，喂，屌你盲嗰個睇緊都嗰度啦。 啊， 你自己係咪真係咩都冇先？ 啊，咁啊系啊，可能个捻样屌你老尾，又贪人又咸捻湿啊，屌你老尾又好捻人精贵，又冇钱又窿閪嗰啲。 系啊，即系你其实你自己，即系我要套用咧，即系啲中共术语啊。 咩啊？ 屌你自己做过啲咩？你三字头。 咁你前审我嗰阵时嘅，屌你嗱，你自己做过啲咩心知肚明？我做过啲乜捻嘢？你都话捻够，我屌你老母啊！ 所以咧，我觉得咧，嗱，每个人自己本良心账簿啊，自己最好计啦。屌你自己计清计楚。嗱，天平呢样嘢好得意嘅，屌你咩？你觉得情情下唔捻情，你自己会走噶啦，你咪捻王捻够啦，屌你老母！ 喂，唔系、啊，近排识个朋友，嗱，沉默唔讲得。 即系嗰、那个啊？ 系啊，咁咧嗰个朋友系点咧？话说佢条仔咧就即系同佢讲，喂，分手啦，我哋即系已经分咗手，拖拖拉拉。但系条仔得闲咧就即系踢下佢，佢又出嚟。咁佢又问我，佢喂九护士，屌我出唔出嚟好啊？即系我又唔舍得佢，但系即系佢又话成日冇时间啊，又话要去搞生意。你屌閪会唔会冇时间啊？ 冇 唔会 啊， 咪系咯，沟你唔会冇时间噶嘛， 都唔会啊，屌閪真系会冇时间， 屌你啦，屌閪冇时间，屌閪唔够时间噶嘛， 唔系即系唔够时间去屌啊， 哦系咩？ 咁咪你睇下咩啦，你睇下你讲紧屌咩 先， 冇喎、啊，你譬如话好似而家即系有时收工十点十一点咁样，翻去食埋饭都 廿四小时噶今次。 哦，你话出去屌，唔系咁我而家 唔系如果你沟女嘅话，屌你，我唔信你沟紧女嘅时候冇时间，我话俾大家听，人生最多时间系咩咧？拍拖。啲时间永远都截到出嚟噶，条仔同你讲，话俾佢听，我好忙啊，事业好多嘢做，你就收到一个信号就系话咩咧？佢对你冇兴趣，懵捻，即系佢对你冇兴趣，咪好捻忙咯。如果你屌你老尾閪话扑街啊，个波大捻过个头，屌你老尾条腰啊廿一寸，个屎忽又大，揸林布坚尼又有钱，屌你老尾閪。 可以俾一個俾一個想像你嘅嗱、 啊， 人有兩個鼻窿啊，係咪？ 係 一個鼻窿呼唔呼吸得到？ 得、啊、 長時間一個鼻窿呼吸得唔得？ 得、啊、一個肺都得添啊！屌 係啦係啦，就係咁啦。你試下咧，而家揾一隻手指塞住自己個鼻窿嚇，淨係用一個鼻窿吸呼吸嘅啫、你其實只係想做一樣嘢。就將佢掹出嚟， 咪咯 嚇。所以咧，其實男人咧，大概想搞嘅個心態就係咁啦。其實唔搞得唔得咧？ 啊啊，唔係我哋咁嘅年紀得，有啲唔得噶嘛。卅 唔 係廿零歲嗰啲， 唔係即係佢就係數，唔係啊。因為你要同條，你要俾條女解釋到，俾佢識點究竟男人究竟個情況有幾迫切 啊？ 你越係冇得搞咧，就等於隻手指越篤越立咁。係 啊係啊係啊！ 咁佢可以透過撩鼻孔嘅時候咧，去測試究竟男人有幾想搞嘢嘛？唔撚明嘅，即係完全係溝通唔到嘅呢啲嘢，冇計啊！不過我覺得你話 唔係佢成日 feel 唔到啊！嗰條女成日都以為，即係佢俾咗好多好美麗嘅藉口，佢個 X 男朋友就係話啊，第一佢又忙啊，第二佢又點點點，人哋根本撇你又撇你啦，人哋根本點咧？佢鋪條軌咧就係點咧？佢搭個雞棚就係話嗱，首先咧我就即係事業好忙，但係咧我都好注重你嘅希望咧即係我哋大家唔係情侶都係朋友，點解啲人會咁留條尾咧？有咩事嘅時候可以捉你出嚟做炮友啊嘛，大佬，屌你呢啲橋！九护士啊，用过几百万次啦，屌你！而家你试下用呢啲桥对住中女，你试下同阿妹讲，阿妹屌我老母就有，我屌你老母啦！屌你老咩？你同靓妹讲啊得啫，你同啲中女讲，点解呢条女个人仲系咁咧？原因就系因为佢未进化同未受伤噶嘛，屌你！ 咪所以咧就系、是、虽然我觉得人同人之间交往真系唔好太复杂。不过咧就系、是、睇嚟咧，香港咧呢、这个地方咧，即系大家，即系香港或者大陆都好啦。即系大家听表面嗰阵咧，就系唔得嘅。系啦，即系佢话俾你听嗰句说话咧，其实你自己谂我度过格过。系啊，即系我唔理你系十岁定二十岁啦，即系总之，有人讲俾你听嘅消息咧，如果你真系尽信咧，你真系信佢咧，即系你真系戆鸠咯，真系。 我话俾你听啊，唔知系咪香港复杂得滞、你头先讲嗰度咧，我讲一个例子啊。国际电影节，我有一日买多咗张飞，咁有条僆仔咧，学生嚟嘅，踎喺度即系睇紧个壁报版。我同佢讲：阿哥，你啱啱出嚟有冇买下一场？做咩啊？我多咗张飞，唔使啦，唔使啦。我未讲，我送俾你。佢已经话唔使啦。我真系想话我买多咗，我送俾你。嗱，香港人就系因为经历太多呢咁嘅复杂嘢，你送俾佢，佢可能都唔敢要。即系 其實電影有屌，講真一句，成日都買多啊！呢啲飛我有一沓未睇添噶啦，屌你掛住整嘢，即係電影節成日都有呢啲事件發生嘅。但係因為香港處於一個太複雜嘅社會裏邊，即係 利所謂利益， 利益太多啊！ 利益太多，同埋咧我哋係唔信，其實都係好嘅，唔好信有著數，做人唔好信有著數，即係。你咁樣好容易吃虧，做特別係香港人，係人哋就係好似揾啲利去吊你上嚟，你有乜越中招啫？係咪先？ 但係感情方面，我覺得一樣嘢就係大家唔好拖拖拉拉，唔好拖泥帶水。有好多嘢到個 N 位係咁，就係咁。嗱，我爸爸媽媽離婚收場啦，咁佢哋拖拖拉拉嗰段日子咧，搞到大家兩個家庭啊，兩個家族嘅關係都好爛。我想同大家講。分手撇脱一啲，我是分手就分手，我是不中意，大家是最还可以做朋友或者还可以将件事搞得好好睇睇嘅时候分开就最好，唔好就系话我要留翻条尾啊，第日揾嗰个男仔做 X， 第日揾呢个女仔打翻个炮嗰啲，打炮俾钱。 喂，但我发现咁喎，狗狗，其实咧，譬如话咧，好似我以前同一女朋友咧，分咗手咧。其實咧，即係我分咗手之後，我未試過喺街撞過佢。咁多年。即係咧，人同人中間咧，可能真係講有啲緣分啊。譬如有時我哋唔係話成日見，有時喺街都會撞到一兩次啊。咁然後咧，即係有時咧，你同一個人咧個關係已經完咗咧。即係就算大家行過對面啊，都會望唔到對方嘅。我覺得係咁嘅。即係你諗，你其實咧唔好諗住咧自己可以透過有啲咩方法咧可以挽留一啲已經唔再存在嘅嘢。係啊，關係嘅嘢咧， 完咗就完咗， 冇就係冇咯。 啱啊， 係啊，冇就係冇啦。 我舉一個例子嚟聽，近排咧我安一個 WeChat 嘅 software。 係咩？點啊？有咩新嘢？ 一安咗，有一個人。 你個護士長啊？ 系有啦，最弊唔系咧？阿玉啊，嗰阵时喺我屋企居民楼住过嗰、那个性工作者，咁、我收留咗佢一段时间啦，大家又发生咗一啲非常之微妙嘅关系啦。 好玩啦、啊，主要系。 好玩啦、啊，咁佢结咗婚，离过婚。开头我哋佢翻咗内地之后，佢得闲叫我寄钱，我唔寄啦。咁之后得闲同我倾偈，我唔倾，因为都系为咗悲丧钱嘅。咁之后。咁多年啦，佢 send 一段说话俾我，佢话我而家先明白，冇人系会无啦啦对你好，对你好嘅人，你应该去珍惜，所以我揾翻你。佢真系咁 send 段嘢俾我，大家讲嘅嘢已经唔同咗以前。我问佢有冇细路仔，佢话好彩冇。咁啊，不如你得閒翻落嚟，即係過嚟內地玩。我雖然即係唔能夠有啲咩大，即係有啲咩好嘅招呼你，但係大家朋友聚舊。我話我聽到你呢句説話，你一定係經歷咗好多創傷。即係你諗下，當年一個靚妹仔，佢因為即係佢個樣唔差噶，個樣即係我俾你睇下個樣啦，個樣唔差，咁又有啲條件，佢梗係即係好。好覺得呢個世界屌你好撚多人欠撚咗佢啦，咁好撚多人欠撚咗你嘅時候，你會覺得啊係、我需要一啲即係你又要點對我，我又要點對你，你又你屌換啦，再張相冇計，咁你又要冇啊換啦張相啦， 有一睇相集嘅， 係咩？ 你講睇啊， 嚟呢個阿玉，你篤我睇下，咁咧佢經歷過好多滄桑之後咧，佢嗰段説話唔同咗嘅時候。你可能會做到朋友。另外一個就係雙木小姐，雙木小姐，我同佢即係做朋友，即係段關係完咗之後，大家嚟嗰段感情係真係好 friend 嘅，即係問緊你生活上邊有啲咩嘅需要啊，生活上邊有啲咩嘅唔如意啊，有啲咩嘅即係獲咗，但係。Anada 窮小子或者我嗰個老友，你唔好諗住話啊係、我好唔可以有阿九護士呢啲嘅感情嗰種嘅玄妙。第一，你一定要兩個人都經歷過一啲咁滄桑或者咁風風雨雨嘅日子，你先會識得珍惜呢啲咁嘅傷痕或者呢啲咁嘅痛苦。我勸你唔受啊，好過受。你而家見到九護士啊係，點解會同嗰個女人仲可以出嚟啊？大家。雖然唔係情侶，又唔係炮友，可以好投契，乜都傾得， 好朋友，乜都支持得。原因就係大家經歷嗰段嘅沧桑，係大家都唔希望喺生命裏面會擁有過。我諗你未試過呢啲咁嘅沧桑啦，即係小弟真係試唔少啦，阿玉亦都係啦，同埋阿雙木小姐喺嗰、那個即係生命上面嗰個感情嗰個跌宕真係大得好緊要。咁你諗下人哋即係今時今日能夠講返呢間說話，係經歷過好多風雨。我希望即係我老友同埋阿窮小子或者 Anada 窮小子就唔好去望人哋一啲嘢，就係話啊係喎、啊、今日阿九護士都話得啦，咁大家可以做朋友，唔得㗎，我話俾你聽。我係經歷過好多創傷，或者嗰個女仔係經歷過好多風霜。嗰日話說呢，就講感情又可以講多啲啊。有一個女仔，咁我喺龍情識佢嘅。咁咧龍情嗰啲服務真係好優良。咁咧啊呢、這個女仔啊，屌你！ 我有埋電話添啊。 WeChat 嗰度有啦，屌你！阿 Ann 啊 ，Annie 啊，咁啊 Annie 咧就揾我。 Annie， 哦。 咁啊 Annie 咧，咁啊 Annie 咧就揾我就咩咧？佢話：喂，大家都好傾，你可唔可以出嚟啊？我哋大家做個朋友啊？點點點點。咁我已經推咗佢好多次。但系到最後我冇得推，因為佢真係即係點都約我出嚟，咁啊，唉，算啦，約我出嚟，約我出嚟去邊咧？旺角死亡十字路口，知唔知邊度啊？ 唔知， 即係以前旺角好多雞叫大排檔嗰個位，而家變咗停車場咧，砵蘭街、山東街交界，咁咧斜對面有一間叫中橋嘅，嗰度咧就係、是、一間劏房嘅嗰啲別墅嚟嘅，咁佢就帶我上去。咁打我上去之後咧，佢就住一間劏房，佢同埋個姊妹一齊喺度住。嗱、uh-huh. ，佢個姊妹咧就廿歲到啦，靚妹嚟嘅。但係間劏房一入到係咩咧？得張床嘅啫。咁、咧三條友做咩咧？ 死 你唔係打咗嘛？ 死點樣識？點樣識？ 唔係你打咩電話咧，喂老？ 唔係我撳咗落去阿 Annie 個電話度。 你咪想死啦？屌你！咁咧。佢咧 唔會嘅喎 ，WeChat 唔會打電話俾佢 嘅。啊，咁都好啲，屌！唔係，聽我講埋先。咁咧就上咗去間劏房嗰度啦。咁間劏房嗰度咧就三個人一齊。嗯。佢個姊妹咧就著一條即係總之睡衣啦。 呢樣嘢上集講過，其實 係上集講過。係 啊，不過你繼續講。 咁啊，三個人就坐喺度，其實嗰個氣氛好壓迫嘅，即係嗰個壓迫感好大，因為。你兩條靚妹，即係兩個女仔，一個麻甩佬，你坐喺度馬撚咩？即係大家又冇嘢講，齋飲啤酒，齋食煙啊，除咗屌個閪啊，大家係三 P 嘅啫，屌！咁我啊，梗係尊重對方啦，冇理由屌你三 P 啦，咁啊焗住同 Annie 即係吹下水嗰啲。即係，但係點解我哋可以咁做？就係、是、原因，阿 Annie 喺嗰個感情上邊係受過好多風霜嘅，即係佢都講俾我聽。咁譬如佢離過婚啦。結過婚啦，又結過婚又離過婚啦，即係有兩段嘅婚姻都失敗啦。見男人就見好多啦，咁我亦都見女人見好多，所以先會同佢有一段大家等於高手過招。我唔知道你試過同啲高手打交未？即係嗱，唔係高手，同你有翻咁上下打得嘅人嗱，譬如你係低手，咁你同低手打啦，大家互相惺惺相惜嘅感覺未？ 嗯，都有嘅。 啊，我試過打交，我試過。即係真係大家惺惺相惜，即係打啲爛仔交，大家笑一笑之後停手，因為知道大家會用咩招數，或者大家會去到邊個位。嗱，同 Annie 嗰啲就係呢啲位，即係大家喺感情上面好惺惺相惜，因為大家知道大家經歷過嘅嘢都唔方係好嘢，大家亦都唔需要擺滿，就係話啊，我又點點點點點啊，大家好坦誠相對，我有老婆，你結過婚，我離過婚，大家在感情上面，他都说了，喂，我不收你钱的，我真的当识个朋友，我说不得。讲真一句，我识你那天，你是做生意的，但我今天识你，你不是做生意，你说就算你招呼个朋友都好，你说是我拿个器官来招呼个朋友，或者我很想跟你做都好，我都要给你钱，不是我侮辱你，是因为我觉得你都需要开饭。啱唔啱先？他都跟我讲，今晚都不知道在哪里交租，即今晚的租都没有。咁佢仲屌你，叫我姊妹豪咗幾嚿落去，哎，買啲啤酒上嚟同九護士飲，買個我雖然唔飲啫，佢都買執咗幾嚿啊，大佬，即係人哋有呢份豪氣，你唔係屌連呢啲都慳啊，你個冚家產呃閪屌，即係最衰啊呢啲噶啦，我覺得。咁大家點解可以咁？就是、因為惺惺相惜咯。嗰段感情，即係我又唔需要同你擺門，就係話啊係、啊，我冇老婆啊，我點點點，一開頭我結咗婚， 中意嘅大家可以喺埋一齊，唔中意嘅拉倒。但係佢就係點解佢會同你啱傾，就係因為佢覺得你真誠，你又唔呃佢，我又冇呃你個閪點，我真係真金白銀俾你，大家真係吹水開心嘅，傾偈開心嘅，講翻以前感情上邊啲瓜葛啊之類之類，咁即係有呢啲嘅惺惺相惜就 OK 咯。但係你話而家時下嗰啲細路仔，好似我個老友阿窮小子 and Ada 嗰個圈，你唔好諗呢啲啦。你嗰個感情要好創傷，好創傷先得㗎，即係你係經歷過好多風霜先可以咁做， 同埋冇必要啦又。 啊，另外。我有個老友嗰日就問我，佢話佢有個朋友女仔嚟嘅，咁咧就想送咩俾男朋友做禮物。我話個男仔幾多歲？佢話卅幾歐，個女仔廿幾歐。哇，咁啊啱啦！你咧最好咧就送個校服，裏面著住啲 T 恤啊，露波點波碌啊，俾佢穿啊掂噶啦。佢話喂唔係話呢啲咁膚淺，我話你黃撚鳩啊！男人最希望收到咩生日禮物咧？你試下喺個屎窟窿插支 K 彎啊！啊老公啊，今日不如你屌我屎窟窿，或者你屌完屎窟窿再口爆，我叫多个姊妹上嚟玩三 P。哇，呢啲生日礼物收到，屌你老母，我咪十年都记捻住啦，劳力士，阿宝宝龙都送到俾我啦，礼头唔捻带啦，屌你！你话哇唔系，今晚有屎窟窿屌啊，屌完仲口爆啊，哇三 P， 你有啲而家叫做 all anal， 你睇过未啊？ 咩嚟噶 ？all anal 啊！嗱，咁咧條女咧就喺度屌個屎忽條麻甩佬，咁咧另外一條女個頭咧就喺個屎忽上邊，你屌屌下個屎窿插入個口嗰度，呢啲啊真係未玩過。好，今集咁多，拜拜。